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79集，真相陷阱。 喂，听说了吗？那个叫江瑶的貌似跑去了丰都呢。 凌玉台总部蓬莱的某间洗手间内，一高一矮两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青年一边洗着手一边闲聊着。 江瑶？就是那个有着稀有无色体质的家伙吧？这种时候去丰都，难道是去鬼市啊？ 八九不离十啊。 矮个青年眨眨眼，一脸神神秘秘的样子。 而且我猜啊，搞不好就是首领特意派去的。 喂喂，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 高个青年一听，连忙低声说道， 咱们凌玉台是什么地方？怎么可能去参加那种非法黑市？这要是传出去，事情可就大条了。 我知道，所以啊，首领不能派别人，只能派那个姓江的小子去。毕竟那小子现在还不是我们凌玉台的，就算被人发现也牵扯不到咱们。 矮个青年耸耸肩说道， 你是说陆首领他之所以没让那小子加入凌玉台，就是为了应对现在这种情况？ 没错，我们凌玉神使毕竟背着官方的身份，做事都要层层审批，而且还会牵扯到和妖神府那边的平衡，限制多了去了。而要是有个明面上不是凌玉台所属，又能听命于我们的棋子，那岂不是方便许多啊？ 说的倒也是呢，当初收了饕餮好像也是出于这种目的。 高个青年思忖着，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 不过饕餮因为是被驯服的，能力上也被我们做了限制，那倒还好控制，但这个江瑶又有什么理由听命于我们呢？ 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矮个青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压低着嗓音说道， 前阵子呀，太宰部那边收了一个叫周文涛的编外人员，那家伙可是半点异能都没有，知道为什么要把他收进来吗？ 为什么？ 因为那家伙是江瑶的密友，而江瑶对此人相当重视，只要这个人在我们手上，他就不敢乱来。 不可能吧，这不就相当于劫持人质吗？ 高个青年踌躇道， 我相信陆首领他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就算陆首领不会做，你怎么知道理事会的其他人不会？ 矮个青年洗完手撕了张手纸擦拭着， 最近上层的气氛有些微妙，似乎有不少对首领不满的声音，尤其是穆部长，很多事也不是咱们首领一人说了算的。 打住打住，这种事情可不能乱说，我们还是快走吧。 见矮个青年的话题越来越敏感，高个青年忙不迭地打断了对方的话，两人随即一前一后离开了洗手间。就在两人走后不久，洗手间最里侧的一扇单间门被缓缓打开，周文涛一脸凝重地从单间走出，抬头望着先前两名灵域神使离去的方向。 我原来是人质。 周文涛低声呢喃着，身体因愤慨和愧疚而微微颤抖。 都是因为我，小瑶才会。青羽，你为什么要骗我？ 周文涛的双拳渐渐握紧，原本清澈的眼眸中隐约笼罩上一层阴霾。在停顿了片刻后，周文涛便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咬牙冲出了洗手间大门。空旷的蓬莱大厅内，一高一矮两名灵域神使正悄悄躲在一处立柱之后，远远望着周文涛冲出洗手间的身影。 嘿，看这样子他确实是听到了。 矮个青年嘴角一勾，似乎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有预料，他转过身向着角落阴影中那名看似孱弱的紫发男子微微俯身行了个礼， 一切如您的计划进行，子墨部长。 很好，辛苦你们配合了。子墨似乎微微笑了笑，神情在阴影的掩盖下晦暗不明。这件事你们就当作什么都不知道吧。 子墨部长，我实在不明白。 似乎是对此事深感困惑，那个高个青年犹豫地开了口。 您明知道他得知这些后会成为不安定因素，那又为何？ 嘘。 子墨没有说话，而是轻轻伸出手指盖在了双唇之上。两位灵域神使见状脸色微变，随即不再多言，恭敬地行礼后便转身离开了大厅。 哼，不安定因素吗？ 子墨饶有兴趣地抬眼望着周文涛离去的方向，墨色的瞳孔中似乎有某种危险的深意。 现在的灵域台正是缺这种不安定因素呢。 阴影中的身影消失在角落，阴谋的残痕也随着静默的大厅消散无踪。轮渡的汽笛声回荡在清晨的丰都县长江口岸，一个黝黑的船老大一边拉着汽笛，一边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船马上要开了啊，还有谁没上船的吗？ 哎，来了来了，还有我们。 陆星月远远朝着船老大挥着手，拉着江瑶一路狂奔，而后面的饕餮和三足这两尊大神则完全没有任何着急的样子，依然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哎，快点快点，船不等人啊。 船老大一边看着手表，一边不耐烦地催促着。就在江瑶四人前脚踏上渡轮，后脚船老大便拉杆起锚，这艘小小的跨江渡轮随即驶离口岸，朝着长江对岸的鬼城缓缓驶去。 哎，总算赶上了，下一班要等一个小时呢。 陆星月往船舱里一坐，大口喘着粗气，顺便看了眼墙上的时钟。 6:30，还好还好，估计到鬼门关那边差不多正好7点。哎，你早饭吃了吗？ 陆星月说着转头看了眼边上的江瑶，却发现对方正低头翻着手机短信，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微妙。 怎么了？ 陆星月恶作剧似的眨眨眼，挪了挪屁股凑到江瑶身边，一把勾住了江瑶的脖子。 嘿，该不会在撩妹子吧？哼，我哪来的妹子啊？ 江瑶干笑一声，随手按灭了手机屏。 是我发小他问我在哪里。你不会是要告诉他实话吧？ 陆星月直起身子诧异道。 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最好不要让普通人卷入，这也是为了他们好。 我知道，所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回。 江瑶暗自叹息，轻声又跟了一句。 虽然他已经被卷入了。 周文涛进入灵域台的事，江瑶其实已有耳闻，虽然他也清楚灵域台这样做或许有着制约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但出于对好友的安全考虑，江瑶也无法提出异议，而他如今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不让周文涛卷入更多麻烦。比起让周文涛知道更多不该知道的事，江瑶情愿他就这样在灵域台的看护下平静的生活，这也是如今的他能为好友唯一做的事。 只是文涛他怎么会知道我去了丰都？ 江瑶再次点开屏幕，看着上面周文涛那一连串焦急的询问，从对方的语气来看似乎已经无法隐瞒。他犹犹豫豫地打了几个字，但又觉得不妥，踌躇良久之后，江瑶还是清空了发信栏的文字。 哎，算了，等会儿再回吧。 江瑶叹了口气，把手机塞回了兜里，忽然又觉得有点腹中空空，这才想起来之前出门急，连早饭都还没来得及吃。他转头看了圈四周，发现这艘轮渡虽然面积不大，但船尾倒是有家小卖部，而陆星月和饕餮则早就抛下看手机的江瑶，凑在小卖部跟前买吃的了。 老板娘，来碗凉皮， 那边玉米和茶叶蛋也给我来一份。 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各色当地小食，饥肠辘辘的陆星月早就食指大动，只是他那点胃口比起旁边的饕餮来说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只见饕餮懒洋洋地往货架上一指，开口说了一句， 这里所有吃的我都要了。喂喂，你不至于吧，一顿要吃那么…… 陆星月刚要吐槽，忽然想起了饕餮的身份与食量，也只能生生把后面的话吞了下去。 哎呦，好嘞，这位客官胃口真大，咱这就给您包上。 面对如此财大气粗的客人，小卖部那位中年老板娘简直笑得合不拢嘴，而陆星月则是一脸无语。要不是他知道饕餮的真实身份，估计此时也要像船里其他乘客那样直接傻眼了。 妈妈，糖葫芦都没有了。 边上一个小女孩眼巴巴地瞅着小卖部柜台上那棵插满糖葫芦的糖果树，也要被打包带走，难过的都快要哭出来了。 没事没事，下船妈妈就给你买。 嗯，可是我现在就要。 我说你倒是给别人留点吃的呀。 见到气氛如此尴尬，陆星月忍不住悄悄凑近饕餮小声说道。饕餮看了眼泪眼汪汪的小女孩，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伸手从糖果树上拔了一串糖葫芦塞到了小女孩手里，随即便留下了那棵糖果树，拎起打包好的其他食物大摇大摆地走了。 妈妈，哥哥给了我糖葫芦。 小女孩捧着糖葫芦终于破涕为笑，而围观的其他人见没啥热闹好看，便也纷纷散去了。 怎么了？这货架是什么情况？ 姗姗来迟的江瑶从逐渐散去的人群中走了进来，抬头看了眼几乎搬空只剩糖果树的小卖部，略微有些惊讶。 哎呀，客官您别担心，不够咱们仓库里还有货呢，等等我这就去拿哈。 老板娘一边满心欢喜地数着钞票，一边回身钻进了后方的仓库，只留下江瑶和陆星月两人对着空荡荡的小卖部干瞪眼。 江瑶，你说饕餮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 沉默良久后，陆星月忽然开了口。 怎么突然这么问？ 江瑶有些意外。 原本我以为他冷酷，对人缺乏情感，但…… 陆星月看着柜台上那棵特意被留下的糖果树，眼眸中似乎产生了些许困惑。 但现在我好像有点看不懂他了。世人对他多有误会，但我觉得他并非传说中那么冷酷无情。 江瑶想了想，认真回答道： 是吗？可是过去千百年来，他的各种传闻和非议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我想你也听说过吧。 陆星月顿了顿，看向了江瑶。 尤其是他在一个多世纪前制造的那场屠村事件。